有了锁性函数，我们又可以简单的通过加锁与解锁来对封锁协议进行描述。封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加锁，要访问一个数据项，事务器必须首先申请给数据项加锁，如果该数据项已被另一事务加上了不兼容类型的锁，那么在所有不兼容类型的锁被释放之前，并发控制管理器都不会授予事务器申请的锁，因此事务器就必须等待，而直到所有不兼容类型的锁被释放。第二部分是解锁，只要事务器它还在访问某个数据项，它就必须拥有该数据项上的锁。除此之外，事务器可以在任何时候释放先前它加在某个数据项上的锁。